整。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房天下特价房， 新房、二手房、租房、特价房大平台，房天下房价 .com。 让你 love me love me 帅到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深度覆盖全境。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开放的节目形态，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13488662345，13488662345。 啊！老公，他好棒啊，能量充沛又持久。 那当然了，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快充一小时，畅行300公里，帝豪 EV300，老司机的明智选择。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5612-4215。 好音乐 FM 九五九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上汽风华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的销售总监张浩。好音乐九五九电台第12届汽车文化节将于2017年3月25日、26日在房山加州水郡隆重举行，我将携上汽风华的伙伴们在现场恭候您的光临，我们不见不散。 涿州新闻， 涿州新闻。 各位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3月19号，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主持召开7届市委第3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健全人大讨论决定重大事项制度、各级政府重大决策出台前向本级人大报告的实施意见，研究涿州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传达学习了河北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重要讲话和指示要求的意见，研究涿州市贯彻落实意见。会议通报了全国两会期间涿州市安保工作情况。会议传达学习了保定市委副书记、代市长郭建英在环保部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情况反馈会议上的讲话精神。会议传达学习了中共河北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2017年工作要点和保定市改革办主任会议精神。下一步工作中，政府将在行政审批、园区政策和招商引资等方面进一步深化改革，促进各项工作更为顺畅地向前推进。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在中国共产党涿州市第7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报告中指出，协同发展是涿州最重大、最直接、最现实的机遇，要积极抢抓这一重大历史机遇，全力打造四区两基地及协同发展先行区、高端产业聚集区、临空经济拓展区、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发展试验区、非首都功能疏解承载地、首都重要科技成果转化示范基地，加快推进涿州率先发展。好，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涿州新闻。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有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什么？风花雪月里，分天暗地里，梦仍是有泪。天知道问谁，怎么去面对？就忘掉也许。

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温柔，那一段我们曾心贴着心，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可能你已走进别人风景，多希望也有星光的投影，努力为你改变却变不了预留的伏线，以为在你身边那也算永远，还是昨天，可是昨天你非常遥远，但闭上我双眼我还看得见，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还能感受那温柔，可惜不是你陪我到最后，曾一起走却走失那路口，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感受那是你牵过我的手，还能温暖我胸口。

市南水北调办亦庄调节池扩建现场项目部部长崔佳介绍，这片调蓄池容积可达207.5万立方米，可与现有的1752.5万立方米的调蓄池形成如意报喜的好兆头，建成后有可能比团城湖更漂亮。据市南水北调办投资计划处处长王建斌表示，大兴支线工程、亦庄调节池扩建工程、河西支线工程同时破土动工，这意味着北京市南水北调配套工程第三阶段建设正式启动。 好音乐9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就像一个谜样的漩涡，到处不满意或让人沉默不说。你可知你胸中有着热血汹涌，时光它飞逝而过，来不及就蹉跎，快从你的窗口冲出，就用一头也不回的速度，快穿过这最幽暗的山谷，寻找他曾送给你的礼物。你是自由的，自由飞舞的，你可只有远方能带着你去想象。 心藏情。